開拓新大陸，戰爭模擬人生，虛構神話，你又想不想玩埋一份？ CIBS 節目《遊戲人間：桌上創造的世界》，帶你認識桌遊背後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狀況。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 CIBS 節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2022年12月23日，政府公布创新科技发展蓝图，推进香港新型工业化。特区政府欢迎世贸裁决，以去信促美方撤回违规措施。澳门取消台港及外国人士入境后红码及核检要求。泽连斯基在美国国会演说，指乌克兰面对重重困难，但冇倒下。 天气年代主持张凤平， 早晨，12月23号星期五嘅朝早，你收睇紧嘅系个人意见节目《千禧年代》，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今朝早有张凤平喺度嘅，先同大家睇睇咧靶场嘅消息啊。咁今日咧由上昼8点到夜晚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会悬挂起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就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今朝早咧，就先同大家去关注一下咧，讲到系一啲香港啊出口贸易相关嘅议题先。咁事源咧就系数翻去2020年8月嘅时候啦。咁当时咧，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咧就规定啊，香港出口去到美国嘅商品啦，就来源地唔可以再标系香港，就要写系中国嘅。咁而呢一个措施咧，就系喺当年啦11月就生效咗啦。咁当时咧，香港嘅厂商就已经话啊，呢个规定会削弱咗香港产品喺当地嘅竞争力，亦都咧会对即系签发嗰个产地来源地咧就会有啲混乱会发生嘅。咁嗰阵咧就话促请香港嘅有关当局向世界贸易组织投诉。咁而去到前晚就见到世界贸易组织一个3人嘅仲裁小组咧就有个裁定，就话咧美国坚持将香港进口嘅货品标示做中国制造咧系违反贸易嘅规则嘅。咁呢个嘅裁决对于香港嘅出口其实有啲咩影响嘅咧？我哋今日同大家讨论下呢个话题啊，先请嚟有厂商会常务副会长卢金荣同你倾倾嘅。早上，卢金荣。 系早晨啊，主持人。 早晨啊，你好啊。嗱，先问一问啊，厂商会点睇咧世贸嘅呢个裁决咧？ 啊，当然啦，我哋系好即系感到鼓舞啦。世贸有呢个裁决，因为当年咧美国佢系咁强行咧系要求我哋呢个香港制造嘅产品咧就改佢嘅产地来源。咁咧呢个咧系会误导咗嘅消费者嘅，其实咁亦都系破坏咗呢个嘅商贸嘅规则啦。咁今次世贸呢个裁决咧可以话系呢个拨乱反正嘅。亦都令到呢個公義咧得到彰顯。咁其實廠商會咧，我哋作為香港，我哋係其中一個機構咧，可以簽發呢個產地來源證嘅。咁一直咧，我哋都係好遵守香港產地來源嘅規則同埋簽發呢啲文件。咁咁多年嚟咧，都係行之有效啦，亦都獲得國際嘅廣泛認可嘅。咁美國就針對香港製造呢個行為咧，我覺得呢個完全係出於呢個政治嘅目的，就唔單止係違反咗呢個世貿嘅貿易組織嘅規定咧。亦都係更加無視咗香港嘅呢個喺世貿入面嘅成員身份啦，亦都係我哋喺一國兩制底下咧係商貿自主性啦，同埋一個獨立關稅區嘅地位啦。 一陣咧都想詳細問下盧金榮，其實而家去簽嗰個產地來源地啊，究竟係點樣做啦？不過咧，我先要喺呢個裁決之後咧，要先問一問，因為咧其實實際上啊，美國咧係可以即係再繼續上訴噶嘛，佢都講到明咧就係無意撤回有關嘅規定噶啦。咁如果佢真係繼續去上訴嘅話，即係你哋有冇廠商會有冇佢預計過可能呢件事會持續，可能會擾攘幾耐啊？對你哋嘅影響會係一個幾長時間啦，同埋會一啲點樣嘅影響 咧？其實美方即係佢呢個咁無理嘅安排咧，就頭先都講過啦，2022年8月就即係發出呢個指令啦。 2020年 生效嘅，係2020年。咁11月嗰陣時係生效嘅。咁所有輸去美國嘅產品咧，就要寫香港製造嘅標籤啦，咁改造呢個中國製造。 咁我哋其實個影響就主要個影響係會令到我哋行政上同埋成本上嘅增加，因為你要即係啲 label 嗰啲你要做過曬啦，去美國嘅產品。咁但係喺關税嗰度咧，我哋報關咧其實又可以報喺香港製造過，咁變咗就個關税就唔受到影響嘅。咁我哋喺去年香港嘅製造出口去美國嘅產品嘅總值咧，就大約74億嘅港元。咁亦都佔我哋香港嘅生產出口咧，總出口咧係 0.1%。咁其實對香港嘅經濟咧影響係唔係好大嘅啫。咁不過喺個別嘅行業，例如一啲食品啊、中藥等等咧，可能咧就會因為即係你冇辦法同啲消費者講到咧，你個產品係香港製造啊，因為咁啲消費者就會一個誤導嘅信息。咁可能佢就想揾啲香港製造嘅一啲產品咧，就揾唔到，咁啊影響咗我哋產品係當地嘅一啲嘅競爭力咯。 嗯哼，咁而家譬如你哋真係要去簽發嗰個產地來源證嗰陣時，頭先你都講話，去到美國嗰啲咧，佢就要貼翻香港啦。咁啊，呢度牽涉一啲行政同埋個成本問題啦。咁但係其實譬如將佢哋外銷去其他地方嘅，咁又使唔使咁樣貼嘅咧？咁你哋係咪有兩重功夫要做定係點㗎？ 系啦，冇错啦，即系我哋变咗咧，啲货如果净系去美国咧，我哋特别要做一个标签，就系、是、中国制造。咁去其他所有嘅世界其他国家咧，我哋都系写香港制造嘅啫。咁变咗行政上或者，如果系一啲简单嘅，可能贴 label 嗰啲就简单啲啦。但有啲可能佢印咗上去，或者系啲皮贴罐你。即是打個黑個印象，咁嗰啲係麻煩啲咯。 嗯哼，同埋咧，你都講到話，其實呢一個嘅措施咧，都已經行咗都兩年啦。咁你啱啱提過，即係話譬如一啲可能個別行業啦，飲食啊、藥品呢啲出口到美國嘅時候咧，可能個生意係會受影響嘅。你有冇即係都去關心過？而家呢啲廠家咧，可能佢哋喺呢兩年入邊啊，會唔會都已經揾咗另一啲嘅出路啊？定係佢哋點樣去處理啊？ 佢哋就要做好啲，譬如品牌嗰方面啦，因為佢哋都有啲係自己嘅品牌啊嘛。咁啊，即係喺品牌上面譬如做多啲宣傳話，其實我呢個品牌啲產品咧係香港製造嘅，咁就希望啲消費者可以理解到咯。咁如果唔係嘅咧，即係有陣時你知我哋好多消費者，如果佢唔理解佢買嘢，好多時佢都會睇產地，雖然同一個產品同一個內容，但係可能都會睇個產地噶嘛。咁所以作為一個廠家或者製造者，咁你要做多啲宣傳推廣啦，呢方面。 咁而家就住咧呢個規定咧，亦都未知道美國係咪會上訴啦。咁你哋有冇話期望啊？可能香港政府能夠做啲乜嘢可以幫到你哋咧？ 我哋都係會一路咧係支持特區政府咧，繼續向世貿咧作出啲投訴嘅做法咧，去即係協助啦，譬如俾啲資訊特區政府啊，或者一齊去商量點樣做啊。咁亦都我哋都會捍衞香港嘅產品嘅權益啦。咁響呢個特區政府咧，希望係可以佢哋繼續向美國當局交涉啦，即係除咗去世貿，亦都同美國嘅可能商務部啊嗰邊去交涉啦，糾正翻呢個錯誤啦。希望可以多管齊下啦，亦都係咧，我哋希望係可以提升到香港產品喺國際市場上嘅地位啦。例如，我希望特區政府啊，我哋同我哋做多啲香港品牌嘅一啲説好香港品牌故事嘅一啲推廣啦。作為呢個重建翻香港形象工程啦，同埋一個令到我哋對外經貿關係嘅工作方面做多啲啦。 嗯，好啊，刘金明啊，都想咧问一问另一个话题啊，因为而家正值工展会啦，咁亦都咧系受惠于社交距离措施嘅放宽啦，咁所以咧而家工展会就可以喺现场个会场嗰度试饮试食噶咯，有冇话即系对你哋嘅销情有几大嘅帮助啊？有冇留意到啲市民嘅反应系点啊？ 啊，系冇错噶，咁呢个政府咧就喺星期二咧就宣布咗可以恢复翻试饮试食嘅。咁我哋22号咧，即系啱啱琴日咧，就好多参展商咧，佢哋都开始做呢个试饮试食。咁虽然个时间系好短啊，但系佢哋都安排到啦。咁琴日睇到咧，大约系有45间嘅参展商咧，佢系恢复翻呢个试饮试食。咁希望咧就可以将呢个味道啦，同埋呢个香味可以吸引到一啲市民去佢哋个摊位度啦。咁呢个其实对我哋嘅销情咧系好有帮助嘅。咁亦都咧對個氣氛好咗好多啦，一入到去你唔單止可以睇產品啦，你仲可以嘗試啦，特別係一啲食品賣食品嘅，或者佢哋可以俾啲客人去試啦， 你飲過啦、食過啦，覺得好食，咁你個購買意欲亦都會強啲啦。咁好開心，琴日咧財政司司長咧陳茂波，佢都帶咗一啲東盟國家嘅領事館嘅人員咧入場參觀嘅。咁亦都佢哋都去喺場入邊咧去試食一啲產品啦。咁可以即係傳遞到一個信息啊，就係俾外國知道香港其實係我哋開始復常啦已經。咁氣氛都非常之熱鬧。咁我哋都好希望咧。呢、這個公展會咧係會帶嚟一啲銷情更加好啦。我哋預計應該喺人流上咧或者生意上咧都會增長一至兩成度啦。 嗯，翻去疫情前嘅水平未咧？ 其實我哋都差唔多噶啦。其實我哋公展會籌備咧係喺今年年中嗰陣時去籌備嘅。咁當時嘅反應非常之熱烈。咁我哋今年嘅攤位咧亦都有成860個攤位啦。咁參展商嘅數量呢亦都近乎返返去疫情水平前㗎啦都。咁亦都係一位難求嘅。咁依家已經差唔多公展會過咗大半啦，咁亦都反映到呢、這個睇到個人流啊銷情都係唔錯嘅。咁特別係星期六日啦，同埋臨近依家假期啦、聖誕節啦同埋新年呢，咁相信個購買意欲會係好強嘅。咁我哋都預計希望可以做多啲生意啦啲參展商。 除了这个之外，最近都见到一些报道，就引述消息说，就是最快可能出年，即其实是下个月就有机会跟内地通关了。这方面创商会又有什么期望可以跟我们短短地讲一下？ 好啊，我们希望尽早通关，因为我们都是一直都是要求可以快点通关，令到我们的经济商务复常。咁另外希望就通关的时候不要有一个配额的限制，希望是全面通关。咁另外亦都希望咧，即係嗰個運輸啊、logistics 嗰方面咧要暢順啲，因為你咁耐冇開關咧，可能有啲黑及啊，有啲可能啲班次係咪航班唔夠啊、車次唔夠啊，咁希望亦都可以開翻個高鐵嘅服務啦。 好啊，多谢晒你啊，卢金荣，同你先倾到呢一度啦。卢金荣咧就系厂商会嘅常务副会长嚟噶，啱啱咧就讲到佢哋对于通关之后咧，如果有啲系可能咧少嘅建议咧，就应该要做咗先。咁同埋咧都讲到工展会嗰边嘅销情嘅状况。咁亦都一开始嘅时候咧就讲到啊，其实就系世贸咧有一个嘅仲裁一个裁决咧，就系话如果系即系呢个美国咧对于香港嘅嗰个出口生产出口到美国的那些产品个标示来源地要写是中国呢，他们认为呢这个呢是违反了贸易的规则的。那这个问题我都请来另一位嘉宾跟我们谈一谈。电话旁边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这里。早晨啊，局长。 早晨啊，张凤平。早晨啊，各位听众。 早晨你好啊，先问一问呢当局要怎样去看世贸的这个裁决啊？ 當然我們很歡迎世貿這個裁決，這個裁決是還香港一個公道，因為我們在兩年前受到一個美國的要求，將所有出口到美國的商品由香港製造轉為中國製造，這個是違反了一個世貿裡面的規定。香港是世貿的單獨一個關稅區，我們是有一個長遠的歷史，香港製造是受到全世界的認可和歡迎的，也給到香港一個肯定的地位。今次的裁決是一個很公義的裁決，給回香港一個證明，也令到全世界知道香港是一個單獨的關稅區，我們是有我們的本身的地位的。 不过呢美国贸易代表处那边的声明呢就已经是即讲到明确是强烈反对啦。同埋呢即他们是说到无意去撤回有关的规定的啦。如果他们真的上诉的话，就应该在60日之内就要去提出啦。一旦他们真的去上诉的话，其实那个流程会是怎样，同埋预不预计到那个影响会是几长啊几深的呢？ 咁有個喺世貿嗰度個上訴機制嘅，如果佢哋唔同意一個專家組依一個報告咧，咁佢係可以上訴，喺60日之內咧佢提出上訴。咁如果佢唔提出上訴咧，依個專家組個報告咧就會俾翻依一個貿易爭端解決機構咧就通過，然後執行。咁我哋就要睇美國下屬嘅即係做法會係點啦？佢究竟係上訴啊定唔上訴？咁、那個上訴機制喺度，但係一個問題咧，就係嗰個上訴機構嘅委員咧，而家暫時咧係冇一個正式嘅 人員喺度嘅，最主要咧就係美國咧係阻撓咗呢個上訴機構嘅人員嘅委任，咁所以就睇美國佢自己點樣做啦。咁佢要上訴，其實佢又冇一個即係正式嘅機制，個機制喺度，但佢冇一個正式嘅人員喺度咧。咁佢點樣上訴咧，就睇佢自己點樣做法。咁我哋會密切留意佢哋嘅做法咧，然後有研究我哋嘅下續嘅行動係點樣啦。 後續嘅行動有冇話即係唔同嘅路向，佢哋做唔做啊，上唔上訴啊？咁可能已經有幾款嘅可能性喺度，已經擺定咗噶啦。 咁我哋會自己內部會探討嘅。咁但係喺呢個暫時的情況我們就不會公開我們怎樣做法。 因為現在我看到明報今天引述學者都有說到，就說如果覺得美方去提出上訴的可能性都大的，但是說如果一旦是入了上訴的話，那個案件就會可能進入了一個無了期的等待和拖延的了。如果是真的進入了一個這樣的情況的話，其實政府有沒有什麼可能幫助現在真的還有70多億的生產的產值還是會出口嗰边噶嘛？咁呢啲厂商，政府有咩嘅方法可以帮佢哋啊？ 其实我哋一直同厂商咧都系有密切联系嘅。自从一个两年前，佢哋要求所有香港去美国嘅产品要转由香港制造变成中国制造之后咧，我哋同厂商都有密切联系咧，系帮助佢哋点样去继续可以维持佢哋嘅贸易。咁香港系一个国际贸易中心啊，我哋亦都好支持。極度支持咧一個多邊貿易自由嘅貿易嘅協議同埋規定嘅。咁如果美方係一直堅持佢哋嘅做法咧，其實係對佢都唔係一個好處。咁呢個唔係一個互惠互利嘅做法。咁我哋希望咧，亦都敦促美方咧係遵守呢一個專家組嘅報告，盡快撤銷佢對香港呢啲不公平嘅規定。 其實除了呢個規定之外咧，即係而家香港啊同美國方面嗰個嘅貿易咧，大家往來係點樣嘅咧？因為咧，尋日都見到就話其實而家嗰個嘅喺香港生產嘅嗰個總出口嘅額啦，其實咧只係佔咗可能所有嘅都係0.1%嘅啫。咁睇落去嗰個數值好似影響真係唔係好大喎？點樣睇美國同香港而家貿易關係啊？ 其實就嗰個數據都睇到啦。其實我哋嗰個貿易關係咧，佢係即係得益者嚟嘅。咁其實我哋輸出去美國嗰個總值，大家都睇到啦。嗰影響係好輕微。其實成件事件最主要嘅爭端咧，係俾翻香港一個公道，因為我哋香港係一個單獨嘅關稅區，我哋係一個世貿嘅成員。咁我哋係有我哋自己本身嘅應享有嘅。世貿成員嗰個同等待遇，咁如果係美國單方面對我哋落呢啲規定咧，係對我哋一個歧視，亦都不公平。我哋係極力要爭取翻我哋喺世貿裏邊作為一個單獨關稅區，我哋所應享有嘅所有嘅對待。咁呢個係最主要嘅目的。反而咧嗰、那個貿易方面嗰個影響咧係好細微嘅。 其實而家咧，因為睇翻即係就算係呢個規定實施咗兩年之後咧，睇工業貿易處嗰啲數據嘅話，舊年啊美國都係佔本港產品出口百分比咧，都仲係排喺第三嘅。所以頭先即係咪都係咁所以局長你都話對於香港同美國嗰個貿易之間，其實都係個影響輕微嘅。實際上嚟講嘅話，香港美國都依然係香港一啲主要嘅經貿夥伴、貿易夥伴咯。 其實都是一個主要的經貿夥伴，但我們輸出的多數都是服務貿易比較多，實際 的產品香港製造的產品是去美國就不是那麼多的。 同埋咧，頭先咧，你講到話即係重要嘅係要捍衞翻香港呢個單獨關稅區嘅地位啦。除咗呢個之外咧，因為我都見有唔少嘅廠家咧，佢都特別提到話香港製造本身呢幾個字都係一個嘅品牌嚟嘅。咁呢一方面啊，局長你又點睇咧？ 哇！這個完全同意啊！頭先我都有提到啦，香港製造咧係國際承認嘅品牌，亦都全世界係認同嘅。咁香港製造係代表一個優質嘅標誌，咁全世界都知道香港嘅產品咧係一個高品質。 咁如果係美國嘅規定要將佢轉為中國製造，咁對於一個即係消費者咧，都係有一個即係好混亂嘅混淆嘅情況。咁對於消費者亦都唔公平啦。咁當然啦，對於我哋嘅即係生產商啊，或者係我哋嘅商家，亦都有造成一啲不方便嘅。 而家你覺得會唔會即係可能影響到其實香港喺國際之間呢一個嘅形象、個商業形象同埋嗰個信心？你有冇喺呢兩年入邊有冇見到啲實際嘅影響可以分享一下？ 冇，依樣嘢我又好有信心，因為我啊去過呢個東南亞啦、東盟啦，亦都去咗 APEC 啦，亦都去過柬埔寨啦。其實好多地方嘅商界咧，對香港係非常有信心，亦都好想咧嚟香港做生意。咁今次嘅裁決咧，更加係公布咗全部嘅俾全部嘅世貿嘅成員知道世貿嘅裁決。咁呢個咧係都鞏固咗香港喺世貿嘅地位，亦都令到佢哋對香港更有信心。 好啊，多谢你啊，局长，同你先倾到呢一度啦。啱倾过咧，就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嘅，咁就讲到咧美国嘅一个规定啊，就话香港生产咧去出口去到美国嘅产品咧，个来源地咧就唔可以写香港，系写中国制造嘅。大家点睇咧？打嚟1872311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希望结束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并指所有武装冲突无可避免会以外交谈判结束。普京是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华盛顿之后作出这项表述，他强调俄罗斯目标不是加剧军事冲突，相反地是要结束。俄罗斯将会争取达至这项目标，越快越好。普京认为加剧敌对行动将会导致不合理的损失。美國和加拿大部分地區受到強烈的冬季風暴侵襲，帶來嚴寒天氣，航班嚴重延誤。全美有超過1億人處於冬季天氣警報之下，預計週末的降雪天氣將會造成外遊混亂，多個主要機場已經取消不少航班。美國國家氣象局說，寒流可能会带来几十年来最寒冷的圣诞节，周末部分地区可能出现摄氏零下45度的低温。当局形容这个是一代人遭遇一次的冬季，预期风暴将会在中西部和加拿大造成破坏和停电。北极气团预计将会吹至美墨边境，佛罗里达州亦都预计将会迎来30年来最寒冷的圣诞节。肯塔基、北卡罗来纳、佐治亚州和俄克拉荷马州以及纽约州的水牛城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总统拜登说，政府已经和26个可能受到影响州份的州长联系，联邦政府有需要时将会提供帮助。他呼吁民众避免外游。澳门宣布调整由香港特区、台湾地区和外国入境的防疫措施，包括落地核酸检测、澳门健康码红码和入境翌日起计第三日接受核酸检测的要求取消。相关人士入境之后健康码为黄码，自我健康管理，并且自入境翌日起计连续五日每日进行快测，结果上载至澳门健康码。第五日上載快測陰性結果之後，健康碼轉為綠碼。登機、登船或者登車到澳門，需持有72小時內核酸檢測報告的規定維持，而直至入境翌日起計第九日凌晨零時之前，不能夠經澳門前往內地的措施亦都維持不變。 政府表示，考慮到私家醫生、診所和醫院應該可望在短期之內提供新冠疫苗接種服務，而政府疫苗接種計劃下的復必泰二價疫苗和兒童及幼兒配方疫苗需求和供應較原始病毒株疫苗緊張，而且補給存貨所需時間較長。今日起，復必泰二價疫苗和兒童及幼兒配方疫苗將會優先免費提供給香港居民接種，而非香港居民將會繼續獲免費提供復必泰原始病毒株疫苗和科興疫苗。天氣方面，在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係報26,127點，跌38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6，日元132.32，瑞士法郎0.932，加元1.364，人民幣6.986，英磅對美元1.204，歐元對美元1.06，澳元對美元0.667，新西蘭元對美元0.62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09美元，卖出1793.43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同非常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同圣诞节假期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4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排到去芜湖街。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另外，东头村道由于有爆水管，东头村道北行去返黄大仙方向，近住凤舞街至到东正道一段，即是东头村对出的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的，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黄大仙的沙田坳道有爆水管，沙田坳道去返慈云山方向，近日黄大仙道的慢线都是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语言是活的，一个意思可以有无限个表现方式。 所以是好像做人一样，你要思前想后，望左望右，那才知道有个分寸的掌握的。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请来翻译学者金盛华教授一起探讨翻译的学问。 那些年我们开心到公子2022， 大家好，我是雷友辉 Patrick。 12月23日举行那些年我们开心到公子2022，我到时会现身维园大舞台，同大家一起玩游戏唱歌，仲同大家预早欢度圣诞，到时见。 12月23日下午3:00，维园公子会， 约定你啦。 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考虑同内地建立跨境器官捐赠机制。香港移植运动协会荣誉会长周家宽： 冇一个器官捐赠者，或有捐赠者但冇接受嘅人，我哋冇理由嘥咗个器官。 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友： 如果我哋嘅效用系单一，就系话我哋源源不绝享用国内运落嚟捐赠嘅器官，咁样嘅出发点好自私啦。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2022年12月23日，政府公布创新科技发展蓝图，推进香港新型工业化。特区政府欢迎世贸裁决，以去信促美方撤回违规措施。 澳门取消台港及外国人士入境后红码及核检要求。泽连斯基在美国国会演说，指乌克兰面对重重困难，但冇倒下。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8:38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31嘅千禧年代。嗱，呢一节咧同大家又讲下其他嘅话题啊。咁咧，寻日啦就见到咧社署有个嘅公布啦，就话因为咧见到而家嘅新冠嘅确诊病例咧持续上升咧，对暂托中心嘅需求大增。咁所以咧而家设喺亚博馆11、9和6号馆嘅检疫中心咧，就会分别由12月24号同埋27以及系28号起咧，就转为作用嚟做呢一个暂托中心，接收轻症同埋无症状嘅确诊长者以及系残疾人士噶啦。咁而另外咧就讲到话，属于紧密接触者嘅院舍住客就唔会再被安排送去检疫中心度进行检疫。咁大家有冇留意到呢一个安排咧？咁你哋点睇咧？或者有冇屋企人啊系住喺院舍嘅？你哋觉得啊，如果系有长者有院友，佢哋系密切接触者，但是已经不会再送去其他地方检疫，你们有什么想法呢？可以打来1872311跟我们一起谈一下。电话旁边就找来安老事务委员会委员院舍的经营者李辉跟我们讲讲这个话题。早晨啊，李辉。 是，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啊，张凤平。 早晨啊，你好啊。先讲一下，其实院舍是怎样看现在这个新的安排呢？即是密切接触者都不会送去检疫中心。 这个也是业界之前俾政府社署嘅一個建議嚟嘅，因為咧就隨住個疫情嘅演變啦，院舍嘅長者嘅接種率不斷提升啦，同埋咧染疫嘅長者亦都越嚟越多啦，咁佢哋有雙重嘅免疫力底下咧，再加上而家最重要係有特效藥，所以咧之前話一啲密切嘅接觸者要轉移去隔離觀察咧，我哋覺得咧係冇咁嘅必要嘅。個原因咧，啲老人家即係最初嗰陣時候隔離觀察就係14日，之後咧就變咗係7日，而家就5日。即係實際上將啲老人家搬嚟搬去，係喺個隔離中心咧係4日瞓嗰張牀嘅啫。但係咧，無論係院舍啦，或者係我相信隔離中心去接收啊，或者是要返院舍呢，有好大量的行政工作。院舍要執齊嗰啲藥啦，佢過往嘅服藥嘅記錄啊，佢嘅衣物啊，佢平時食咩餐啊，其實真係好大量嘅一啲轉移嘅工作。好啦，去到亞博嗰度呢，亦都係嗰張床都未瞓興，佢又已經話要返去院舍。咁所以我哋都有一個聲音就話，喂，如果是一些密切接觸者陰性的，就不需要搬來搬去。那今次呢，就即是我相信政府是聽到業界的聲音去作出這個調節啦、調整啦。 咁但系呢度咧就會牽涉個問題啦，即係點解一開始嘅時候密切接觸者咧，可能佢哋都會送去檢疫中心，就係慎防喺院舍入邊會有一個交叉感染，因為佢暫時今日係陰性，又唔知道佢聽日會唔會出現另一啲嘅身體狀況啊。咁其實而家喺院舍入邊點樣去照顧呢啲密切接觸者，同埋一啲可能即係非密切接觸者又冇確診嘅院友，你哋係點樣處理噶？ 個疫情呢，其實由今年嘅2、3月，即係 Omicron 第一次爆發，同埋個病毒呢，其實嗰陣時嘅病毒呢係比而家係強好多。而家不斷去演變之後呢，其實嗰、那個病毒呢已經係明顯減弱咗。即係我哋都睇得到喺院舍長者，就算佢陽性呢，二次感染嘅比較多，因為打咗針啦，頭先講亦都喺呢一段時間裏面呢，佢哋感染咗之後嘅一啲我哋叫做二次感染啊，佢個症狀係輕好多㗎啦。咁就算入咗醫院嗰啲呢，你重症或者死亡嗰啲個案都已經係少咗好多。咁變咗呢，就變相我哋都唔應該去即係令到個長者搬喺天寒地凍轉移嘅時候唔適應，再加上亦都唔應該去加重 醫療體系嗰個壓力。咁我哋喺院舍裏面呢，而家因為有咗經驗啊，第五波有咗經驗，無論喺48小時員工嘅核酸檢測係一直做住嘅。咁長者呢亦都每日做快測嘅，其實好快就發現佢係咪一啲陽性，我哋係及時去，只要有隔離中心 holding center 有宿位，盡快轉移嘅話呢，我哋就唔至於好似二三月嘅時候咁混亂，因為有咗啲嘅經驗啊。咁所以亦都唔需要話擔心院舍留喺院舍嗰啲老人家會唔會中咗招而廣泛爆發呢。喺今呢一波裏面呢，我哋睇唔到話因為院舍嘅零星個案而引發好似二三月咁成間院短時間裏面呢係冇一幸免嘅，即係今次嘅情況係唔同啦。 其實咧呢個係頭先你都講話，你哋係儲咗一啲經驗啦。咁同埋我都想睇下，其實政府又有冇一啲嘅指引，即係俾你哋啊點樣去安排處理，有冇啲實際啲、具體啲嘅做法，咁啊令到你哋頭先講話今次都冇出現一個一時之間大規模嘅感染咧？定係頭先你正如你所講啦，可能好多都係二次感染，其實可能好多長者喺上一波都已經感染咗，所以今次又可能未必咁容易感染到，你留意到嘅情況係點啊？ 當然咧，就今日上晝11:30咧，社署就有一個線上嘅分享會，就講最新嘅安排嘅。咁其中佢亦都講到咧，就話係衞生防護中心會俾院舍有一啲嘅防疫方面嘅指引。咁當然我哋期待呢個新嘅指引係真係俾我哋喺工作上邊咧，有一啲好清晰嘅指引。咁呢個我哋一陣間11:30咧就會有一個線上嘅分享嘅。咁今次嘅調整咧，我哋覺得咧就係將最有即係最緊住嘅資源啦，應該講，因為咁啱我哋又撞啱咧一個長假期啊，冬至、聖誕、新年呢、這個長假期，以往咧公立醫院咧都係逼爆嘅，咁所以喺呢段時間咧，安老院舍其實就係一個堅強嘅後工廠嚟嘅。如果係安老院舍，即係話冧咗嘅話咧，其實而家每一日公布嘅數字送去公立醫院嘅咧，大多數係嚟自院舍嘅。院舍而家收治嘅護理嘅老人家咧，就唔同十幾年前嗰啲嚟開小組啊，去活動啊。而家我哋收嗰啲咧，其實就係一啲老人科病房長期病患，需要好多護理治療介入嘅一啲長者嚟嘅，唔同咗以前噶啦。咁所以如果你話院舍冧檔嘅話咧，其實咧公立醫院咧嚟冧檔都唔會好遠噶啦。咁我哋一定要好清晰咁知道喺現階段嗰度咧，我哋真係要作出一啲嘅調整，同埋要發揮而家 CGAT 咧 CGAT 咧發揮個作用咧，喺院舍就係相當好嘅。咁但係社署亦都會有一個叫做係VMPX 啊，其實就係院舍外展醫生到診服務。咁呢啲醫生咧，其實佢係可以發揮一啲更加好嘅作用咧，就喺假期啊、長假期，醫管局醫生好多都係人手少嘅時候咧，去支援到院舍，令到個院舍咧，即係有病嘅輕症嘅，盡可能係留喺院舍裏面，即係嗰啲我所謂頭先所講咧，我澄清翻咧，即係佢哋係因為一啲長期病患嘅輕症。並不是話陽性的輕症，陽性就一定要搬嚟院舍。咁呢一個外展醫生咧，無論是 VMO 或者是由 NGO 派私家醫生上院舍去作出支援的，其實他哋是可以發揮到一定的作用，及時會開到藥俾啲老人家。而家弊在咧，即係嗰個情況咧，就是院舍員工中招嘅多，咁咧。如果是醫生，就算是你 CGAT team 的醫生開了藥或者一些特效藥，要院舍的員工去 去醫院攞藥咧，其實喺人手嘅編配上邊咧都相當之困難。咁、我哋就希望咧喺日後而家話社區嘅康健中心，我哋都要諗一啲嘅方法，點樣可以做得更加好啊！即係嗰個保健醫療。但係有一樣嘢，其實我就覺得咧喺送遞藥物嗰方面啊，就算你醫生開咗，院舍可能暫時啊，或者係一時之間人手缺乏嘅時候，我哋係咪可以諗一啲快遞嘅公司去醫院嘅藥房，幫佢哋攞藥去送去各間嘅安老院，令到佢哋喺人手緊住嘅時候，個藥物都能夠及時咁送遞去院舍。呢、這個我哋真係要諗一諗。你可以儲齊好多嘅藥物，好多嘅院舍有地址。咁佢醫生開咗藥呢就可以及時咁樣送遞去院舍，呢、這個亦都係幫到院舍嘅忙囉。 嗯，好啊，李輝啊，我哋時間差唔多啦，同你先傾到呢一度啊。咁頭先呢傾過嘅就係安老事務委員會委員啦，院舍經營者李輝啊。咁佢就除咗係講到話，即係覺得而家個密切接觸嘅一啲院舍嘅住友咧，佢覺得就即係唔使再送去檢疫中心咧，就可以係省翻咧唔少嘅一啲行政嘅程序啦，省卻咗一啲行政程序啦，亦都唔需要咧長者咧就天寒地凍咧就可能喺兩邊走。咁同埋咧，佢就特別提出咧就話，其實除咗係新冠嘅疫情之外啊，其他一啲需要藥嘅長者院友咧，會唔會可以有機會有一啲嘅快遞嘅服務，等佢哋咧就唔使用撥額外的人手去到拎藥呢？咁大家點睇呢一啲嘅建議同埋諗法，可以打嚟1872311。我哋休息一陣啦，翻嚟講下另一個話題啊。 啲人話咧做 gym 同埋踢波咧就唔會生得高噶啦，係咪真㗎？ 一日可唔可以食超過兩隻蛋呢？ 大家好，我係 Kelvin Zhang 眼科專科醫生。 我係侯君祥皮膚科專科醫生。 我係 JC 營養學家。 我係 Dr. Eric Poon， 我係一位運動科學系博士。 我係顏寶麟，全科加護醫生。 我係 Dr. Clara Wong， 骨科專科醫生。 健康資訊長知識，精靈醫學 Take Away。 港台電視31，香港電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港台節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知但係究竟可以喺邊度睇得到？ 電視睇到， 電腦睇到， 平板電腦睇到， 智能手機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翻嚟千禧年代，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31啦。我哋呢一节咧，同大家讲下香港嘅创科发展啊。嗱，寻日咧就见到政府公布咗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啦。咁啊，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咁啊，当中咧就话提出四大嘅方向同埋八大嘅重点策略嘅。咁亦都咧，即系特别就清晰咁样讲咗咧，究竟有啲乜嘢嘅产业咧，佢哋嚟紧啊系会特别希望可以引入得到啊，包括咧就系新能源汽车啦，同埋半导体晶片嘅产业。咁喺香港嘅发展系点咧？有冇大家系听众朋友啊？可能系做紧相关嘅行业啊？有朋友系有了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嘅。咁至于咧讲到话成个香港嘅嗰个创科嘅发展咧，都有几个重点去讲嘅。咁包括咧就系讲到嗰个生态圈啦，同埋嗰个再工业化嘅发展，因为讲生态圈嘅问题嘅时候咧，好多时啊都讲话香港嘅上游啦，即系啲基础嘅科研咧，就都系世界级啦。不过咧，好多时去到中下游嗰个嘅发展咧，好似喺产业化嘅时候咧，又差咁啲嘅。咁啊，今次咧喺四大方向入边都有讲啦，就话系想完善创科嘅生态圈，亦都讲咧就系推进香港嘅新型工业化。咁啊，呢个同之前所讲到嘅再工业化又有冇啲咩唔同咧？咁大家点样谂咧？ 第二個呢就講到人才方面啦。咁佢嘅講法呢就話壯大創科嘅人才庫，增強發展嘅動能嘅。咁但係呢度邊一方面邊個階層嘅人才可能係特別會受大家關注嘅呢，邊一啲可能香港係比較缺乏嘅呢，咁呢個呢我哋一陣間搵呢相關嘅人士同我哋一齊詳細去傾傾啦。咁至於第三個呢就話推動數字經濟發展，建設智慧香港。这里入面就特别提到呢，譬如香港的智慧城市的发展是怎样，还有市民的生活质素怎样提升。最后都有讲到第四个方向呢，就是去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要做好内地和世界的桥梁。大家对于以上的这些方向有没有想法呢？可以打来1872311跟我们分享一下。刚才我们讲到安老院舍的问题，也都可以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电话旁边有吴女士在这里，早晨吴女士。 早晨主持。 是想讲什么话题？ 我觉得是一个严重弱智的家人来的，他住在残疾院舍的。咁好多即是我哋一路呢残疾院舍是爆发的那个率是非常之高啦。咁在三月份的时间呢，就他哋入晒去亚博呢个照顾呢，我告诉你呢，就是14日至21日是没有冲过凉的。咁而家咧有咁嘅設施咧，係留院係呢個照顧咧，我覺得係非常之好，係一個好大嘅進步嘅。咁另外咧，我想講一樣嘢咧，就關於一個叫做搖佢診症啊。咁搖佢診症咧，而家只係俾呢個呢個新冠嘅病情咧就可以做啦。咁如果係可以个范围加阔到俾我哋係假期啊或者其他时间呢冇 VMP 医生到嘅话呢，咁佢哋有呢、這个喺呢个遥距诊症嘅话呢，更加呢令我哋呢我哋嘅喺院舍工作嘅人员呢护士啊，咁佢哋减轻啊个工作啦，同埋呢佢係最了解我哋嘅user 咧，我哋嘅服務使用者咧，佢個情況嘅，咁咧我就同埋呢個咧做完之後咧有送藥啦，咁就更加好啦，係咪 好啊，多謝曬你 啊！所以咧，我想講嘅係咁多啦。 好啊，多謝曬吳女士。嗱，吳女士咧就關心到話殘疾院舍嗰、那個頭先講到啦，話而家咧密切接觸者唔使再送去隔離嘅中心嗰度啦。咁我哋頭先都講緊咧個創科嘅話題啊，揾嚟一諮詢一位專家同我哋傾一傾。咁旁邊有上達生物科技创办人、中大生物医学学院客席副教授赵彦图喺度噶。早晨啊，赵彦图。 系早晨。 早晨啊，嗱，先问一问啊，头先都提过有四大方向嘅，有冇话咧边一个方向即系可能你哋觉得系应该着墨多啲啊，或者你哋比较特别关注噶？ 我想我們比較關注就是第一項，就是怎樣去完善那個生態圈，因為畢竟就是整個創科除了上游大學的基礎研究之外，其實真的一些產品要落到地，真的能夠幫到人或者為政府去增加這個稅收收入的話，那一定是需要中下游的一個發展。那香港一直以來其實中下游的發展其實就不是叫做那麼蓬勃的，至少是一些高科技來說。其實現在這個藍圖是正正去希望去完善這個生態圈，那這件事我們是歡迎的。 但剛才你說中下游呢，即現在比較缺了，或者做得未夠那麼好，其實你留意到可能出現了一個問題，那個關卡卡住了是什麼位置？ 有幾樣嘅，咁其實最主要當然就係嗰、那個人才嘅問題啦，始終就係、是、由於過去香港幾十年都係唔係以高新科技去發展我哋嘅經濟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呢個人才係一個比較大嘅一個斷層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要真係認真去發展高新科技去做創科嘅話，咁點樣去能夠發掘到更加多嘅人才，一係就去出面去搶啦，或者係我哋自己去培育啦，咁呢個係一個好大關鍵。 除了是人才，不如可唔可以講得仔細啲啦？因為成日講人才咧，但係大家可能未必好仔細知道係邊一類型或者邊一個層級嘅人才，而家喺香港可能比較缺啦。 我哋香港其實好簡單啦，我哋睇我哋 DSE 嘅考試嘅畢業生，佢哋想去投身嘅行業，大部分唔係醫生就係律師。咁但係其實呢啲都同創科即係唔係同創科係有太大嘅關係啦。咁創 不過更多的可能是一些科研的人員，或者是願意去投身去創業，去自己搞生意，或者去參與去做一個創業 的一些人士。那這些的人才，或者這些是去做一些創科的科技人才，那其實我們香港過往是比較少的，即讀這些科的人的同學可能比較多，但是很多人即讀完大學之後都沒有去從事相關的工作。那所以即這方面的人才如果不夠或者不願意去投身這個行業的話，那很難令到我們香港能夠成為到這個國際的創科中心。那所以即其實政府怎樣去培育這些人才，或者怎樣去透過去海外這些企業那裡成功能夠去吸引到海外的企業，連帶著人才來到去香港去發展，那這個會是一個即未來怎樣要將香港成功成為國際創科中心的一個很大的關鍵。 那你又怎樣看藍圖裡面都提了說聚焦幾個產業的發展的範疇，包括就是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和數據科學，以及一些製造及新能源的科技等等，其實都牽涉很多不同的範疇，你覺得你又怎樣看呢？它這幾個 其實已經很難得的了，因為即政府以往都會很講求就是即要公平發展，各樣東西都是即不會說特別 去插手，或者特別要 去集中某一些行業 去培育。但其實它現在已經是即 narrow down 了去這四個發展的話，雖然是四個都是很大的支柱，但的確是即未來這個世界發展方向最重要的四大領域。所以其實聚焦這四大領域是能夠是做到一個即集中，即告訴即所有人聽這四個方向是我們需要去主動去發展的方向。如果是一些大學生或者一些想去投身創科的人士，是即都應該是集中往這四個方向去發展。 好啊，趙賢圖，時間的關係跟你先談到這裡了。剛才趙賢圖談過就是上達生物科技創辦人、中大生物醫學學院客席副教授來的。大家對於這個創科藍圖有什麼想法呢？打你1872311。 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報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明报报道，澳门昨日公布今日零时起调整包括本港入境人士防疫措施，包括取消发放红码健康码以及落地的核酸检测，并且可以在入境之后任何时间离开澳门回香港。另一方面，据了解，本港入境处和海关等纪律部队最快圣诞假期后本月28日安排数千人重返各个口岸，为恢复通关做好准备。执政原卓议员田北辰透露，港铁本月初接获通知需要为高铁通车做准备，加上澳门放宽防疫等等，种种迹象反映明年初有望通关。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昨日新增19705宗確診，比前日上升超過一成，繼今年3月之後第一次再逼近20000宗水平。輸入個案亦都增加954宗，再次貼近1000宗的水平。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表示，現時確診數字仍然高企，醫療系統明顯受壓，呼籲市民節日外出的時候做好防疫措施。東方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特首李家超上任之後首次去北京述職，昨日獲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接見。李克強表示，李家超上任半年來帶領特區政府積極回應香港社會關切，著力恢復經濟活力，中央對特首和特區政府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李克強又說，中央會全面貫徹堅定不移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他強調，中央支持特區政府施政的目的是實現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他要求特區政府要團結帶領廣大市民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發揮香港的獨特優勢。據了解，李家超會在今日與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信報報導。 《星島日報》的報導就提到，李家超今次述職會在北京逗留到星期六，有別於以往特首述職在同一日的上午和下午獲國務院總理和國家主席接見，今次分開兩日進行。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少佳形容十分罕有，估計或者是與疫情有關。香港各界對通關內地有所憧憬，但未見李克強有直接或者間接提及。 刘少佳认为，基于内地政策转向，集中防止重症死亡，因此中央放宽入境限制是大方向，几时宣布只是时间问题。中央亦都要从全国层面考虑，未必会单独为香港而提出过关的内容。星岛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特区政府昨日公布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为未来五至十年的香港创科发展制定目标，包括推进香港新型工业化。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为了实现新型工业化，会加强支援策略性的先进制造产业，包括新能源汽车和半导体晶片。蓝图定定目标在2032年制造业产出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率要从现时的 1% 增加到 5%， 即是相当于由现时的1000亿增加到去5000亿。大公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临近圣诞节，机场昨日涌现大批外游的市民，在过去一个星期平均每日有超过25000人出境，较月初增加67%，连续两日平均有大约70班飞机飞往日本。有旅行社表示，11月已经有100个团成行，每团大约有20到30人，到12月急升到超过200团，约有4000名团友将前往日本，当中高峰期是12月23到25号，每日平均有10团出发，但仍然未回复疫情前同期的水平。经济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商报的时评话，特首李家超去北京述职，而总理李克强对李家超和特区政府的工作充分肯定。李家超话，必须要尽职履责，以做实事为原则，以结果为目标。时评话，更加重要的是全面地以大局观顾及经济、民生以至交通、休闲甚至环境融入大湾区发展等等的需要，不停留在纯住宅的规划层面，继续鞭策政府提升施政效能。商报时评。 《星岛日报》社论话，美国两年前要求所有出口往美国的香港产品在来源标签上需要由香港制造改成中国制造，港府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反对，世贸争端解决机构专家组裁定美国有关决定违规。社论指，美国将经贸问题政治化，试图干预香港内政，即使败诉仍然坚拒纠正错误，尽显其霸权行径。《星岛日报》社论。 《东方日报》政论就话，世贸裁定美国不符合原产地标记要求，美国声称是回应中方削弱香港高度自治和港人民主人权，并且威胁美方国家安全利益的行动，强调不会将国安决策交给世贸。政论话，经贸打压之后，外部势力会否对金融市场上下其手，港府要及早做好准备。《东方日报》政论。 《文汇报》社评，政府公布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打破政府不直接扶持产业的思维框框，为香港创科发展打好基础。关键的是如何落实，特区政府应该与香港内地创科界广泛交流，集思广益，构建良好的创科生态圈、产业链，吸引更多海内外优质创科企业人才落户香港，推动香港创科发展稳步向前。文汇报社评。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只系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阵车。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返观塘道的支路都是比较多车少少。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和斜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接近屯门骑术学校。还有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奇德尊新村。封路情况，东头村道爆水管，东头村道去返黄大仙方向介乎凤舞街至到东正道，即是近住东头村一段全线是需要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改道行驶，大家要留意返。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共二十大关乎国家与香港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深切体会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和辉煌成就，明白关于一国两制的重要论述，明白我们肩负的使命任务，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和光明前景，让我们团结奋斗，共担责任，共享荣光，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共同推进国家香港发展。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法国长棍面包历史悠久，亦都有严格规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将它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承认长发包在法国人餐桌和生活中的地位，同时认同面包师傅的传统手艺。 星期六早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陆宇光、叶雅媛、黄磊、朱玲君，十万八千里。 2022年12月23日，政府公布创新科技发展蓝图，推进香港新型工业化。特区政府欢迎世贸裁决，以去迅速美方撤回违规措施。澳门取消台港及外国人士入境后红码及核检要求。泽连斯基在美国国会演说，指乌克兰面对重重困难，但没有倒下。 天气年代主持张凤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啊，继续有天气年代，今朝有张凤平喺度噶。咁啊，头先咧就上半个钟头咧，最尾就同大家讲过系关于咧香港嘅呢个创新科技发展嘅蓝图啊。咁就讲到咧，即系有几大嘅方向啦。咁头先阿焦燕图咧就话啊，其实呢一度咧就最主要系讲到个生态圈嘅建立咧系一个重要嘅关口嚟嘅。咁点样去培训人才，亦都系下一样啦。咁啊，究竟咧即系大家对于呢个创新科技蓝图有啲乜嘢嘅諗法咧，可以打嚟18723一同我哋繼續去分享一下嘅。而我哋今日咧喺千禧年代咧就請到局長啊，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教授上嚟咧，同我哋講下呢個藍圖。局長早晨。 Hey, 早晨，鳳平，早晨。 早晨，你好啊。不如我哋先讲一讲啦。其实咧出咗呢个蓝图，见到四大方向话八大嘅即系重点嘅策略。其实有冇话最希望系达到啲乜嘢嘅目标啊？点样去做到？ 我们的愿景非常清晰，就是要建设香港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嗯。 啊，那么在这个愿景下呢，我们提出了这个四大使命，包括发展多元经济，创造优质职位，提升生活素质，贡献国家所需。 嗯。 那么在这个四大方向八大策略下呢，我们实际上针对16个目标提出了42项建议啊，用来更好的协调和统筹呢相关的政策，推动创科发展。 嗯哼，咁局长就话啦，其实咧仲有系有16个目标，42个咧唔同嘅建议咧，就希望系去达到呢一啲嘅方向嘅。咁我哋不如逐个方向去讲下四大方向。我先讲咧，即系讲到生态圈嘅嗰个建立啦，同埋推进香港新型工业化。咁其实咧呢个我睇好似都系两样嘢嚟嘅，即系生态圈嘅嗰种建立咧，系讲紧话而家成个创科上中下游三个唔同領域的發展，因為不嬲話香港人上游嗰個基礎研究，即係有啲人形容咧係世界級添啦。咁其實中下游呢一度，我哋有冇話特別著墨，諗住點樣去補足翻？ 傳統上呢，特別是過去20多年呢，香港的基礎科研呢，實力一直比較雄厚啊。那麼政府在政策上呢也比較支持，所以呢我們在上游的基礎科研呢一直保持着不错的态势啊，但是中游的成果转化以及下游的产业发展呢，香港与周边地区相比呢，还是存在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所以这一次呢，我们首次啊明确的提出来要上中下游协调的发展，那么特别是提出在香港要发展自己的优势的科技产业。这与这届政府我们这个局将原来的创新及科技局改名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 啊，这样一个名称的变化也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将产业发展首次提出来，那么这么多年来是第一次，反映了未来呢，香港在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过程中呢，将产业的发展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这跟以前是有所不同的。 所以局長即係覺得啊，中下游仲有發展空間，所以咧，其實今次就第一次喺藍圖嗰度就提出咗要發展一啲優勢嘅產業啊。咁呢一個咧就係話第一次啦，就真係要特別發展一啲嘅產業啦。咁啊，你話啊咁先至可以同到工業有個聯繫啊。咁其實你哋嗰個嘅想像係點咧？因為譬如我而家見咧，大家特別提出到會關心個嗰啲嘅產業咧，就譬如係話要引入去半導體晶片嘅產業啦、新能源汽車啦，即係唔同嘅呢啲產業係點樣定出嚟噶？ 我们在香港发展产业呢，并不是说啊拍拍脑门随便就要做，什么都能做也是不可能，因为香港地少人多啊，这个成本相对高，所以就决定了我们在未来选择哪些产业发展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谨慎，要经过科学的这个思考。那么十月份，特首在施政报告中呢，明确提出我们要聚焦几大的产业方向，包括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先进制造和新能源产业等等。那么在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呢，在先进制造方面，在这次蓝图中呢，我们专门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新能源汽车，一个是半导体晶片。那么我们在选择这些产业具体发展的时候，我们有几个考量。第一呢，就是它是具有比较强的高科技的元素，而且呢，香港有一定的优势，相关产业的发展能够让香港在亚洲乃至世界啊，逐渐获得领先的地位，这第一个考虑。第二个重点的考虑呢，就是我们要考虑这些产业能否带动香港 GDP 的增长。因为我们这个四大使命，第一个使命我们就提出要创造这个发展多元经济嘛啊，这第二个考量。第三个考量呢，我们要看这个相关的产业能否为本地提供比较多的就业的职位。因为这个香港有很多深层次的矛盾，那么解决这些矛盾最主要的方法还是要发展。对吧？那么我们很多青年人怎么样上游动是个大问题，所以我们希望在未来一些新型产业能够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第三个考量。那么第四个考量呢，也是跟我们这个四大使命之中相关的，就是我们要利用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所以我们在选择这些优势产业的时候，主要是考虑这四个方面。 其实如果我们刚才特别讲到说施政报告里面提了有三大范畴，就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还有先进制造与新能源科技产业。我们刚才刚提到的半导体晶片或者是新能源汽车，就属于最后的这个领域里面。局长就说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发展的时候，考虑四个方向的四样东西，我们就决定那个产业的了，包括它是不是在香港有优势，够不够高科技，可不可以令到香港在亚洲世界上有领先的地位。第二个就是可不可以带动 GDP， 就是我们的经济的增长。第三就是可不可以在本地创造到足够的职位。第四个就是是不是跟国家那个的发展可能都是能够相配合， 贡献国家所需。 局長，我們剛才講到說譬如半導體和新能源汽車為什麼特別提出來呢，就是這裡我們看到是有競爭和都有一些困難在這裡的。因為呢講緊半導體晶片這樣計，內地發展緊，僅僅在台灣都其實發展緊，兩個地方即可能即其實他們在國際上面那個獲得的認同啊，或者發展都是挺好，我們又即一起去參與，其實我們那個真的優勢啊，競爭力啊是怎樣呢？ 我想说一下，我们这个发展半导体晶片产业不是说重复人家发展的老路和产业的模式，而是根据世界最新发展的潮流啊去发展新的东西。在这个比如说在基于氮化钾的第三代半导体晶片产业发展来讲话呢，现在是属于全球最新的趋势，大家基本上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所以我们呢才提出来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方向去做些尝试。已经不仅仅尝试了，我们正在计划当中。事实上周边地区你刚才说了，台湾也好新加坡也好，南韩也好，特别是新加坡南韩，他们已经在着手部署基于氮化钾的 第三代晶片的这个产业的发展。从中国来讲的话呢，过去几年在基于碳化硅的第三代半导体晶片发展方面呢，发展的趋势非常好啊，涌现出一批不错的这个企业啊。那么当然我们是走了另外一条路，氮化钾啊，有人认为氮化钾这个三代半导体在高频高功率方面有更多的优势等等啊。总而言之呢，我们现在正在计划当中啊。我必须要说一下，半导体产业也是国家当前呢最重视的产业方向之一。那么香港呢提出发展半导体晶片不是今天提出来的，20多年前就提出来过啊。当时我们想在香港建立这个半导体的这个产业中心，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实现，现在回过想了还是挺可惜的。那么现在历史发展到一个新的起点上，我觉得我们如果可能，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何况过去20多年，香港呢在一些智能半导体晶片设计方面呢还是取得了不少的成绩比如说我们应用科技院那么2年前在这个半导体晶片的设计方面就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那么我们香港的很多港商在内地也都开设了这个芯片的这个设计啊封装的这工厂，那么已经产业学研方面呢已经具备一定的实力，现在呢就是说怎么样根据新的情况把这些所有的资源整合起来。而且我们香港科学园呢即将在元朗正在新建这个微电子中心啊，希望为相关产业发展呢提供先进的生产设施。那么各个大学都有不错的研究团队从事这个半导体晶片技术的研究，这些都决定了啊促使我们要奔这个方向去发展。 嗯，即系头先局长特别提到咧，就话啊旧嘅嗰啲咧，我哋即系可能个竞争咧就未必可能咁样要追啦，反而喺啲新嘅，咁我哋就去谂。佢就讲到第三代嘅半导体啦，我估局长应该系讲紧氮化钾 GaN 嘅呢一个，咁就话喺呢度咧就大家可以同一个起跑线一齐去向前啦。咁同埋咧就即系特别提到就话，譬如应科院啦，或者应科院一啲研究啦，亦都系即系获得国家嘅认同啦，或者系港商亦都喺内地有开厂啦，同埋咧科技园嚟紧喺元朗會有個微電子中心，咁你就覺得啊，其實加埋咁多嘅考慮之後咧，其實呢個咧就可以係香港發展嘅其中一個方向。嗱，咁呢個咧就即係可能需要嘅地都未必好多，但另一個要提嘅咧，頭先講新能源汽車咧，呢個咧就可能真係需要，因為要試驗啊。咁呢個喺香港呢個地方入邊，可能都幾大嘅限制嘅喎，係咪啊？ 这个也是经过仔細的考量。實際上呢，做新能源汽車也不是今天就考虑过，很多年多年以前已经有现在世界上最有名的一些电动车厂商曾经来香港做过尝试，但当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能进行下去啊。后来这个公司发展的非常好在内地发展的非常好。那么为什么做新能源汽车呢？因为有几个原因啊。这个一个是现在呢从内地来讲，新能源汽车这5年发展的非常好，已经是在这个领域在世界处于领先的地位，而且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价值。比如说深圳的比亚迪就那么几年的功夫啊，已经年产值几千亿啊，可以说现在是深圳的一个重要的名片啊。那么我们认为今后呢出于这个绿色环保啊，新能源科技各种需求呢，新能源汽车未来在世界的这个工业化当中呢会继续占有龙头的地位。那么香港未来要搞工业化也需要一两个龙头的项目，它一方面能够使得香港的 GDP 有大幅的增长，哪怕几百亿过千亿，那么对于我们现在的 GDP 增长就有很大的帮助。再有呢提供大量的就业的职位那一个大的车厂可以数万个就业的职位，那么对于本地的就业市场是有很大的改善。第三呢，对于我们相关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大学的科研应用研究也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啊。那么大学所有的工程科学啊各个领域的研究呢都会有极大的促进。而且呢我们之前呢跟深圳市市政府开会也讨论过相关的问题，深圳市市政府全力支持，因为你建这个新能源汽车生产线最重要是供应链。那么内地大湾区可以对我们这个供应链啊汽车零部件的这个供应啊保障能够做到位啊， 这些都是我们考虑的一个重点的方向。当然回到香港内部呢，实际上呢，香港过去这些年对于新能源科技的研究，对于汽车的研究也是有不错的进展。我们这个生产力局专门有汽车这个研发中心，那么早在15年以前呢，我们香港就建立了汽车零部件啊，这个研发这个研发的中心也投入大量的资源。综合各方面的考虑呢，我们就想能不能可能把新能源汽车作为未来其中一个重点的产业发展方向。 嗯，听到就系话啊，其实就听到有一啲嘅好处啦，就睇到嘅，譬如就系可能喺深圳比亚迪咁样计咧，就已经系创造到多嘅经济价值啦。咁亦都睇到未来嘅需求大啦。咁如果我哋真系能够啦，听到局长有个愿景就系，如果系能够成为一个龙头嘅企业嘅话咧，咁佢带动嘅 GDP 嘅增长啊，或者职位可以加落去嘅，咁其实咧或者对学校啦、大学啦，佢哋继续推动嘅研究咧，其实都系有帮助嘅。咁而如果真系讲到供应方面，其实就是局长说在跟深圳政府有谈过，他们呢有相当多的一些供应链都可以，譬如在零部件啊配件方面呢其实都供应到，也都在香港其实有试过啦，譬如生产力局啊，那所以呢那新能源汽车呢都是其中一个的板块，觉得是可以去发展。 我再补充一点啊，这个从未来来讲，由于这个绿色低碳环保的需求呢，那么电动汽车普及化，那么在香港全面采用电动汽车已经在计划当中。另外呢，我们生产这个考虑开发新的新能源汽车生产线，也不是说跟内地去抢，我们主要是基于海外的市场。 嗯 啊，这个因为这样的话，内地的新能源汽车产能是这个非常好，那么下步怎么样更好的开拓海外市场啊，同时呢利用香港这个地理优势呢啊，能够把世界上一些先进的设计啊、专家呀、汽车专家引入到香港来，那么再开发新的车型，这些都具有战略的价值。 咁但系如果讲话新能源汽车，其实而家个蓝图有冇已经去到咁仔细，或者有冇去即系睇过？譬如个发展嗰个方向系点样咧？即系譬如我哋已经唔再讲系电动车啦。头先局长讲话喺世界睇紧海外嘅市场嘅话，其实好多地方睇紧可能轻汽车啦。但系呢一个咧喺香港亦都有好多嘅即系条例受到限制，喺香港要试就唔容易。呢度系咪都可能有机会我哋有呢个蓝图？但系其实实际做嘅时候都要同其他嘅局啊、其他政策局咧要做个协调先得。 现在呢谈的主要的是新能源电动汽车啊，但于其他的一些这个能源的驱动方式呢，我们也会持开放的态度啊。您说的对我们这里面新能源汽车也好，半导体晶片也好，只是其中举了作为两个例子啊。当然我们发展的也不局限于此啊，可能还会有其他一些新兴产业开发出来。当然主要的思想有一个，就是说什么呢，在香港呢我们发展的高科技产业不是简单的重复啊，内地有的我们重复，不是的，而是根据香港这个新的这个特点，要做新的发展，新的产业发展方向。 好啊，局长咧就话我哋暂时都可能系睇紧电动汽车嘅，不过重点咧就系其他人做过嗰啲咧，我哋就尽量唔去重复。不过头先好仔细讲咗两个行业啦，其实仲有啲乜嘢大啲嘅蓝图咧？我哋休息翻嚟再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世贸争端解决机构专家组裁定，美国针对香港产品的产地来源标记规定不符合世贸规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认为有关裁决是还香港公道。他强调本港是世贸成员，属于独立关税区，因此要极力争取享有世贸成员同等待遇。对于美方可以在60日之内上诉，邱应华说本港会密切留意美方的行动，再决定后续行动。他指出，香港製造代表優質，如果本港產品要轉為中國製造，或者會令到消費者混淆，亦都會為廠商帶來不便。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99， 日元 132.62， 瑞士法郎 0.932， 加元 1.364， 人民幣 6.998，英镑对美元 1.204， 欧元对美元 1.06， 欧元对美元 0.66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5。 日经平均指数报 26,185 点，是跌322点，港金报 16,650 元，跌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93.06 美元，卖出 1,794.68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阵车。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温思劳街。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喺环宇海湾。封路情况，黄大仙沙田坳道有爆水管，沙田坳道去返慈云山方向近住黄大仙道的慢线需要封闭，大家经过要小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那些年我们一起开心到公展2022， 开心日报团队包括黄桂林、彪爷、刘莲， 仲有我张伟基啊， 到时同大家一起玩游戏、送大奖、预早庆祝圣诞。 12月23日下午3点，那些年我们一起开心到公展2022， 维园公展会大舞台，约定你啦。 2022年12月23日，政府公布创新科技发展蓝图，推进香港新型工业化。特区政府欢迎世贸裁决，以去信促美方撤回违规措施。澳门取消台港及外国人士入境后红码及核检要求。泽连斯基在美国国会演说，指乌克兰面对重重困难，但冇倒下。 天气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返嚟千禧年代啊！继续有张凤平喺度啊，同埋咧，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啊，就系创科及工业局嘅局长孙东教授喺度嘅。咁我哋咧头先即系都讲到啦，就特别啊仔细地去讲咗话，究竟咧有啲乜嘢嘅范畴咧喺呢个嘅创新科技蓝图入边咧，其实就提咗出嚟，同埋咧就系喺香港度做，究竟嗰个愿景系点样啊？咁不过咧，即系呢一个都我哋都提嘅时候都讲话啊，特别咧就是想要去能够推动到香港经济发展的，是 令到 GDP 是有增长的。那这个就要看看了、哎、过往好像真的创科业界对占个本地生产总值的 GDP 的比例呢，过去都一路是少啊，很低啦，是不是?2020 年就应该大概1%左右，现在说目标去2025是 1.5%， 2030的时候是 5%。係，即係我見到有唔同嘅人咧，佢哋嘅評論都會唔同喎。即係有啲教有啲嘅學者都會形容就話，其實要佔5%呢個數字都幾大嘅喎，係咪真係得嘅咧？ 這個呢，當時在制定指標的時候，我們內部也是 做了仔细的这个考虑啊，甚至争论啊。那么我们认为这个指标定的还是比较一个实事求是的一个指标，根据香港现有的实际情况以及未来几年呢可能的这个经济啊、政治环境啊，这个基本的一个预测啊。那么有人认为这个指标比较进取啊，现在香港的这个基础工业基础相对薄弱啊，那么十年内翻两番还要多，能不能达到？又没有土地，又没有人才。那么还有人批评呢，这个指标过于保守，与周边地区啊，包括新加坡等等，这个十年后依然差距很大等等，所以两方面的声音我们都听到了啊。我想是这样，我们首先这个指标我认为是个科学的指标，我们根据现有的情况做了充分的分析啊。那么这个指标在我看来呢并不是非常进取，但也绝不保守，我们算作进中求稳啊。那么现在呢我们1%大概，那么就是如果十年以后增到5%，也就增加到5倍，那么现在我们的制造业的产值大概不到1000亿，那么十年以后增加到5000亿，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呢还是有一定的挑战，特别是土地的释放和人才的这个吸引和培训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两个挑战。但我们有信心这个指标是能够达到的，而且我本人希望呢这个指标能够提前达到，不用等到2030年。 咁啊，局长就话有信心可以做到，仲希望可以早啲做到，系5%啊，叫做尽忠求稳嘅一个谂法。因为咧谂紧个尽忠求稳呢一个谂法咧，其实就都话比较过啦，因为都会有人话太保佛手啦，咁啊同新加坡去比嘅话，好似都过咗10年都仲系仲大家争住一段距离咁。亦都有人咧就即系翻出啦，就话啊，你以前都有讲过话十年之后制造业占 GDP 10%呢个都唔系唔可能啊，即系可以谂下啦，都唔系谂都唔敢谂嘅咁。咁啊呢个去比较嘅话，其实系咪真系能够更加进取咧？你话尽中求稳啊嘛，10%呢个局 限。我认为最关键的在个头五年甚至十年，最关键的不在乎指标由1到5还是到10，关键是为香港未来的工业发展呢做好布局，这是最最关键的，把路向啊这个确定下来，然后开始着手准备。所以我一直说我们要，即使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我们无法实行快速的增长，但是我们小步快跑，只要沿着正确的方向啊坚持的跑下去，走快快走快走下去，最终一定能够达到我们所要的目标。 嗱，咁既然講到話即係要為工業發展鋪好路咧，咁我哋都要睇一睇啦。嗱，呢個創科藍圖入邊咧，其實都有一個就講話推進香港新型工業化噶嘛。咁呢一個其實係一個點樣嘅諗法嚟噶咧？ 這個新型工業化呢，是跟我們以前的提法有所不同。我們以前提的是再工業化，那麼過去這些年，我們遵循這個方向也做了大量的工作。那么在习总书记20大报告中提出要现代建设这个现代化国家啊，新型的现代化，也提出了新型工业化这个词。我们认为这个词呢更能反映我们未来香港工业发展的走向。那么所谓的新型工业化呢，主要是提出利用一些新型的技术，特别是信息化的技术来带动，比如说包括物联网技术啊，包括人工智能、新材料等等，来帮助我们呢实现跨越式的增长，并且能够增强呢可持续发展的动能。这个某种情况来讲，我们叫做信息化驱动，是反映了现在世界工业发展的走向。 嗯哼，咁成日讲话啊，即系呢啲叫做新技术啦、信息工业啦、 信息工业、 物联网啊、人工智能啊，或者系新材料啦，都成日去提到噶啦。咁但其实你有冇话啊，可能注意到而家其实喺香港嗰度，佢哋嗰个实行嘅状况、应用嘅情况，其实系点嘅咧？真系要去推嘅时候，系唔系业界可以配合到嘅咧？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大家能够明白。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出香港的智能生产线。要从现在的30条大幅增加到5年后的130条， 这个智能生产线是什么？就是我们鼓励现有的一些工业啊，采用这样一种新型的信息化技术，包括物联网、人工智能、新材料等等的，来提升他们现有的生产的这个生产的技术的水准。这样的话可以大幅的增加这个生产的能力，同时呢减少成本。就是我们已经在通过政策、通过资金的支持来鼓励本地的一些生产企业采用最新的技术，安装新的智能生产线。这就是给你一个举一个例子，我们已经在着手推动这个工作。另外我们引进的一些新的企业啊，也是重点呢是强调那些新兴的产业。而所谓新兴产业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以信息化技术作为驱动的产业。 即其实譬如讲到例子的话，就智能生产线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支援，都是希望可以在这方面去发展， 升级转型本地产业， 本地产业都希望可以做到一个升级转型。这么说 包括之前我们提的一些支援一些策略性的发展的产业啊，都是新兴产业，也都是在支持。 不过呢，其实我们讲话工业要去发展，我们会引入很多新的技术，我又会有一个疑惑了，其实这里是一些本地的技术多啊，定是可能都是引其他地方的过来呢？ 我们从长远来讲，当然是希望本地的人才那迅速的成长起来，这也是保证香港的创科能够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原因。那么短期内，大家业界都知道我们现在缺人才，各个行业都缺人才，所以短期内一个迅速扭转能够进一步快速发展的重要办法，就是引进企业、引进人才。那么特首在十月份的施政报告中已经明确阐明了这样一个发展的策略。所以未来呢，我们在引进企业的同时呢，也会顺便的引进人才，因为很多人才是跟着企业走的。包括现在我们跟一些准备引进的企业在谈细节的时候呢，都提到了他们相关的人才怎么样引进到香港来啊，我们都谈到这些细节了。 剛才呢就局長講到啦，話其實都希望係去鼓勵翻本地嘅創科業咧，可以可持續發展嘅。不過喺現階段咧，可能都會係引入唔同嘅海外嘅一啲企業啦，甚至乎咧就順便都引入埋佢哋啲人才啦。咁啊，仔細咁去討論呢啲話題。其實咧講到話去即係究竟本地發展啦，定係話去引入啲海外人才咧，有好多概念喺中間咧，佢哋環環相扣嘅。譬如咧，我哋就講話係咪可以支持到本地企業發展咧？这个、呢一個我就見到喺個藍圖入面都會講話有一個嘅產學研加一家嘅計劃，咁希望咧可以用一個資助配對嘅形式咧，就係去資助一啲有潛質嘅初創嘅企業嘅大學團隊嘅啲發展啦。咁亦都咧就講到話係希望咧係可以協助一啲本地嘅企業咧，佢哋係做到一個融資啊，等到佢哋咧有資金可以繼續去推進佢哋嗰個研發。我比較關心呢一個嘅喺資金支援方面，其實是現在我們可能在香港做的那個狀況是怎樣，未來的發展其實是想怎樣？ 您剛才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啊，因為我們在施政報告和這次藍圖中對於支持本地初創企業的發展呢是高度重視的，那麼我們在政策上在资金的投入上呢，也都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而且会继续采取一系列措施。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一家计划，那么政府现在在这个经济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呢，我们拿出了100亿来这个资助大学与产业结合，通过产学研平台呢来加速成果的转化和商品化啊。另外我们政府也非常鼓励啊，包括最近已在推出一些我们叫做这个伙伴计划，通过政府跟一些初创企业通过伙伴的关系呢，在这个项目初期就结合，这样的话呢来增加政府去采购这些初创企业产品的可能性等等，这些一系列措施呢我们都在去做啊。那么从大的方面来讲，因为香港要想进一步发展呢融资非常重要，那么传统上来讲呢，香港对于科技企业的私人企业对于科技科创的投入呢是有限的，这点呢相对于周边国家和地区呢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那么这个我们就所谓的风险基金对于初创企业发展至关重要。你看现在以前来讲我们香港有些不错的 科研团队，然后通过转化也做了企业出来，但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没有资金了，没有这个所谓的 venture capital 了，找不到，那怎么办呢？就要到其他地方去发展，到内地去，到其他地方去。所以你看很多的初创企业发展一定程度之后，由于这个原因呢跑到了内地去，实际上对香港都是很大的损失啊。所以我们下一步呢也希望呢能够开拓更多的投资渠道、融资渠道，使得海内外的资金呢能够到香港来，把资金引入来投入到我们的初创企业。当然政府会投入 一部分钱作为这个引导。那么这次施政报告实际上我们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们提出了300亿的共同投资基金，这是政府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相信今后类似的这个投资融资的新措施呢会陆续有来。 嗯哼，先讲咗话，头先讲融资后边嗰部分啦，咁即系话即系私人企业咧，而家投入系都相当有限嘅，咁所以令到咧，可能香港有啲初创咧，做到某个阶段咧，就已经要 离开香港，非常可惜。 咁啊，所以政府话今次喺蓝图入边就提出一个300亿嘅共同投资嘅基金，亦都希望咧，或者相信将来系会有更加多类似嘅投入嘅。咁如果系话喺呢个学界嘅话咧，就亦都系会有啲伙伴计划啦，同埋咧就去增加政府去采购一啲本地。嘅研發，咁啊等到佢哋咧有一個科研嘅發展。不過咧都見到立法會科技界嘅議員啦，阿邱達根咧，佢咧就會講話，其實而家好多大學團隊咧，佢哋喺度做緊自己嗰啲計劃嘅時候咧，根本唔係好知道自己嗰個未來嗰個發展係咪真係成功，係咪得嘅，可能都有好多唔同嘅階段嘅。咁如果係咁嘅話，呢一個嘅產學研一家計劃，其實可唔可以分階段？俾佢哋去即系叫做申请咧，你点睇咧？ 我们对于产学研一家计划具体怎么落实和执行呢，马上会有具体的措施出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一定会根据业界学界的需求啊，适时做调整。实际上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很多大学的学者，他做科研非常好，但是对于如何市场化、商品化呢，可能知识有限。所以为什么我们鼓励一些私营的资本，包括投资呢，在一个项目的初期就能够介入，这样的话，对于这个项目的未来的发展，能够提供更清晰的市场导向。这也是我们提出这个产学研一家计划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希望在未来几年呢，鼓励更多的私营企业能够投资到大学的这个研究和成果转化当中来。因为香港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科研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这个跟周边地区不一样的。在深圳90%是来自企业，10%来自政府，而广州呢70%来自企业，30%来自政府，而香港绝大部分是来自政府。那么今后我们这个业界一直批评我们这个香港对科研的投资不够多，那么我们政府在陆续增加这个投入的同时呢，我们也希望业界多些投资到我们的大学的科研中来，这样的话能够共同呢提升对科研的投入。 嗯哼，局长就话嚟紧讲紧咧产学研一家咧，咁就会有具体措施啦，迟啲就会讲啦。咁不过咧，其实就留意到香港同周边地区其他地方咧，可能嗰个分别就系在于，即系好多嘅钱咧投资都系嚟自政府嘅，咁但其他地方可能私人企业都会 更多啲， 嗰个比例咧就好唔同啊。希望即系政府可能嚟紧都会再加多啲嘅投放，不过咧都系会推动私人企业咧 更多投入。 多啲佢哋比例啦，不過呢度咧就會講到一個問題，究竟個產業產業鏈咧，究竟個發展係點樣啦？即係其實去到下游，而家睇商品化咁計嘅話咧，都會有一啲嘅評論就講話，其他嘅人才會唔會嚟啊？企業會唔會嚟香港咧？你都要睇究竟你係咪有一個嘅好嘅氛圍喺度，你個生態圈係咪建立得好嘅？嗱，呢一個咧都見唔少評論咧就會講話香港呢一方面咧就比較缺乏，咁所以咧。寧願啊啲，譬如做生物科技嗰啲，去新加坡，佢都唔嚟香港嘅。咁其實喺呢一度個藍圖入邊有冇啲咩真係具體嘅方法去吸引呢班人？ 這個關於吸引人才，在藍圖中呢，實際上我們已經羅列了不少具體的措施。但我覺得歸根結底，吸引人才最好的這個辦法呢，就是像您說的，要創造一個蓬勃的創科生態圈。 人才来到香港，他觉得在这里面能够有用武之地，能够有更大的事业发展的空间，他就会来。所以这个是我们归根结底要做的事情，我们要把科技产业要尽快的办起来，那么我们这个上中下游的生态圈要尽快让它蓬勃发展起来，这样的话从归根结底呢来解决这个人才愿不愿意 来港的问题。 咁除咗人才啦，因為咧頭先阿局長就話最緊要生態圈係夠蓬勃啦，咁就可以吸引到啲人嚟啦。咁培育本地人才方面又有咩諗法呢？ 這個非常重要，實際上我們藍圖中也羅列一些具體的措施啊。那麼我們認為呢，這個從中小學就要開始，特別是要加強我們這個創科教育的這個力度。我們願意跟教育局呢這個密切配合啊，在於這個怎麼樣提供更多的這個。资助给这个中小学的创科活动啊，创科教育。另外我们觉得相关的这个关于 STEM 教育的师资呢，也希望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对于课程的设置，包括与大学升学的衔接方面呢，我们认为呢，今后呢可能也有不少这个改进的空间。在大学来讲的话呢，我们这次跟UGC、RGC 也协商过，而且我们在蓝图中也列明，希望增加这个 STEM 教育的学额啊，包括一些资助的相关的一些这个资助的力度啊。那么除了大学教育、中小学教育以外呢，实际上这个职业教育、可持续教育也都非常的重要。以可持续教育为例呢，那么我们香港现在只有25%的人参加，而新加坡呢超过50%。啊，那么我们的职业教育，这方面怎么样跟更加贴近市场的需求，为这个香港未来的这个创科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人才，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认为呢，今后也希望跟教育局呢紧密的沟通，啊，紧密沟通，能够这方面能够做到更改进的工作，啊。 局長主要講到咧，中小學開始就已經做啦，即係譬如喺啲創科教育啊、活動啊，或者係 STEM 嘅教育咧，係咪可以提供多啲資助落去啦？大學嘅話就喺啲 STEM 嘅學額、相關學科嘅學額嗰度咧，係咪可以資助學額多啲啦？可持續教育啊、職業教育呢啲咧，可能都係另外會再繼續考慮嘅範疇啊。咁其實呢度咧都即係牽涉到教育咧，就大家會講成個文化，講緊成個社會個創科個氛圍嘅問題啦。咁啊，因為都有啲即係學者都會講話，其實喺香港個個都係搶住讀法律、讀醫科，就好少人就讀一啲 STEM 相關嘅，即係創科科技相關嘅咁。咁啊，呢一樣嘢成個氛圍，你覺得可以點處理咧？再分零鐘左右。 這次我們在藍圖中的八大策略，其中一個策略呢，就專門提到了科普。那麼，這個科普呢，實際上是以前呢。我们这方面强调不是很多，但是在今年9月份这中央政治局会议呢，专门提出要加强科普的教育，而且把科普的重要性与科技创新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所以我们认为呢，我们在蓝图中提出了不少具体的措施，怎么样啊？这个增加科普，那么中心的目的就是一个，希望提升全体市民的科学素质，而且营造更好的创科氛围。那么具体蓝中中我们也提出了若干措施。 咁啊，讲到最后咧，就系究竟点样成个社会可能嗰个嘅氛围啦，同埋佢哋对于科学啊、科普嘅呢啲知识啊，或者系质素咧，究竟会有啲乜嘢嘅提升啦？咁啊，最尾讲到呢一度啦。今日咧时间啊差唔多啦，多谢你孙东局长先讲到呢度。咁啊，孙东咧，头先我哋一路喺度倾紧嘅咧，就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嚟噶。听下个星期千禧年代再见。